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散花品第27-2。复次乔释迦，汝先所问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当与何求者？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与色求，不应离色求，不应与受想行识求，不应离受想行识求，如是乃至不应与一切智求，不应离一切智求，不应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求，不应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求。可以过。乔释迦，若般若波罗蜜多，若求，若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非色非离色，非受想行识，不离受想行识，如是乃至非一切智，不离一切智，非道相智一切相智，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非色真如，不离色真如，非受想行识真如，不离受想行识真如，如是乃至非一切智真如，不离一切智真如，非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非色法性，不离色法性，非受想行识法性，不离受想行识法性，如是乃至非一切智法性，不离一切智法性，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何以故？乔释迦，如是诸法皆无所有不可得，由无所有不可得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非色不离色，广说乃至非一切相智，不离一切相智，非色真如，不离色真如，广说乃至非一切相智真如，不离一切相智真如，非色法性，不离色法性，广说乃至非一切相智法性，不离一切相智法性。尔时天地事为善现言，大德，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量波罗蜜多，是无边波罗蜜多，主预留者于此中学得预留果，主依来者于此中学得依来果，诸不还者于此中学得不还果，诸阿罗汉于此中学得阿罗汉果，诸独觉者于此中学得独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成熟无量百千俱值那由他有情 随其所应，至三乘道，即能严净种种佛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脚使迦，色大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大，受想行识大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大，如是乃至一切智大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大，道相智一切相智大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大。何以故？乔使迦，以色乃至一切相智前后中际皆不可得故，所谓大。有彼大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说为大。有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应说为大波罗蜜多。乔使迦，色无量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受想行识无量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如是乃至一切智无量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道相智一切相智无量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何以故？乔使迦，以色乃至一切相智量不可得，譬如虚空量不可得，色等一耳，故说无量。乔使迦，虚空无量故，色等亦无量。色等无量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应说为无量波罗蜜多。乔使迦，色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如是乃至一切智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道相智一切相智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何以故？乔使迦，以色乃至一切相智边不可得，譬如虚空边不可得，色等一耳，故说无边。乔使迦，虚空无边故，色等亦无边。色等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复次乔使迦，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天地是言，云何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善现答言：一切智智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复次乔使迦，法界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天地是言，云何法界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善现答言：法界无边故，所缘亦无边。 所缘无边故，法界亦无边。法界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不辞乔世家，真如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天地是言，云何真如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善现答言，真如无边故，所缘亦无边。所缘无边故，真如亦无边。真如所缘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不辞乔世家，有情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天地是言，云何有情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善现答言，云云何？言有情，有情者是何法增于？天地是言，言有情，有情者非法增于，亦非非法增于，但是假立刻名所设，无是名所设，无原名所设。善现复言，于云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为意显示有实有情否？天地是言，否也，大德。善现告言，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既不显示有实有情，故说无边，以彼中边不可得故。乔世家，于云何？若诸如来应证等觉，经净切沙等劫住说诸有情名字，此中颇有有情，有生有灭否？天地是言，否也，大德。何以故？以诸有情本性净故，彼从本来无所有故。善现告言，由此我说有情无边故，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乔世家，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应说为无边。第二分，受记品，第二十八。儿时，众中天地士等欲界诸天，梵天王等色界诸天，即依舍那神仙天女，同时三反称赞具受善现所说，为作是言：尊者善现，以佛神力为所依持，善为我等分别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出世因，无上法要，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说修行不远离者，我等于彼敬视如佛。所以者何？为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无法可得，所谓此中无色可得，无受想行识可得，如是乃至无一切智可得，无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得，虽无如是诸法可得，而有实摄三乘圣教，为声闻独觉无上乘教。儿时佛告诸天等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 虽无色等诸法可得，而有施舍三乘圣教。若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能如说行，不远离者，如诸天等常应敬视，如诸如来应证等觉。何以故？诸天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虽广说有三乘圣教，而说非即不施波罗蜜多如来可得，非离不施波罗蜜多如来可得，乃至非即般若波罗蜜多如来可得，非离般若波罗蜜多如来可得，非即内空如来可得，非离内空如来可得，乃至非即无性自性空如来可得，非离无性自性空如来可得，非即四念住如来可得，非离四念住如来可得，广说乃至非即十八佛不共法如来可得，非离十八佛不共法如来可得，如是乃至非即一切智如来可得，非离一切智如来可得，非即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来可得，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来可得。诸天等，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精勤修学，如是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能正修行，常不远离，是故汝等应当敬视，彼菩萨摩诃萨如诸如来应证等觉。天等当知，我与往昔燃灯佛时，众花王都四接到手，见燃灯佛现五莲花，布发眼泥，闻上妙法，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便得不离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离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离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不离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境、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离诸于无量无数无边佛法，时燃灯佛即便受我无上正等大菩提记，作是言：善男子，如与来世过无数劫，基于此界贤劫之中，当得作佛，号释迦摩尼如来，应证等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度无量众。使诸天等咸白佛言：昔有世尊，昔有善士，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素能摄受一切之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一切色无取无舍，与受想行识无取无舍，乃至与一切智无取无舍，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取无舍。儿时佛观四众和合，为比丘、比丘尼、乌波娑伽、乌波斯伽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皆来集会，同为明证。于是故命天地誓言：乔释迦 若菩萨摩诃萨，若比丘、比丘尼、乌波娑迦、乌波斯迦，若诸天子、天女，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恭敬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为他演说，广令流布，当知是备，一切恶魔及恶魔君不能恼害。该故乔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善住色空无相无愿，善住受相行识空无相无愿，如是乃至善住一切智空无相无愿，善住道相智、一切相智空无相无愿，不可以空恼害于空，不可以无相恼害无相，不可以无愿恼害无愿。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无自性，能所恼害，俱不可得。佛赐乔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人及非人，不能恼害。何以故？乔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善修慈悲喜舍心故。复次乔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恒为诸险恶缘之所恼害，亦不恒死。何以故？乔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与诸有情正安养故。复次乔师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以法无上菩提心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若未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今应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复次乔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空宅，若在旷野，若在险道及危难处，终不怖畏惊恐毛术。何以故？乔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善修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而时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等，恭敬合掌，同拜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常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我诸天等常随拥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何以故？世尊，此善男子、善女人等，即是菩萨摩诃萨故。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令诸有情永断地狱， 旁生鬼界、阿苏罗等诸险恶趣。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令诸天人、药叉、龙等永离一切灾横、饥疫、贫穷、饥渴、寒热等苦。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令诸天人、阿苏罗等永离种种不如意事，所在之处兵戈永息，一切有情慈心相向。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世间便有十善业道，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乃至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诸小国王、转轮圣王、普陈辽佐。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世间便有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世间便有欲流及欲流果，乃至阿罗汉及阿罗汉果，若独觉即独觉菩提。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世间便有诸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正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世间便有佛宝、法宝、比丘僧宝、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世尊，由此因缘，我等天众及阿苏罗、诸龙、药叉并大势力人、非人等，常应随逐，恭敬守护此诸菩萨摩诃萨众，不令一切灾横侵恼，令与般若波罗蜜多听闻、受持、读诵、修学、如理思维、书写等事，常无间断。而时，世尊告天地士及于天、龙、阿苏罗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由是菩萨摩诃萨故，令诸有情永断恶趣，乃至三宝出现世间，与诸有情作大扰矣。是故汝等诸天龙神及大势力人、非人等，常应随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勤加守护此菩萨摩诃萨，勿令一切灾横侵恼。汝等若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勤加守护是菩萨摩诃萨者，当知即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勤加守护我及十方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是故汝等常应随逐此菩萨摩诃萨，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勤加守护，无得暂舍。天等当知，假使充满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声闻独觉，譬如甘蔗、芦苇、竹林、稻麻、丛等，坚无空隙。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彼福田以无量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尽其行受。若复有人，经须臾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触发心不离六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 以前功德彼此扶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贪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不由声闻及独觉故，有菩萨摩诃萨及诸如来应证等觉出现世间。但有菩萨摩诃萨故，世间便有声闻独觉及诸如来应证等觉。是故汝等一切天龙及阿苏罗人非人等，常应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勿令一切灾横侵扰。汝等由此所获福聚，与人天中常得安乐，至得无上正等菩提。此所获福恒无有尽。第二分摄受品第二十九之一。儿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甚其稀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摄受如是稀有现法，功德胜利，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亲近成事诸佛世尊，与诸善根随所心乐，以与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既能生长速令圆满，与诸佛所得受正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曾不忘失，速能摄受足性圆满，生母圆满，生身圆满，眷属圆满，相好圆满，光明圆满，圣眼圆满，圣耳圆满，音声圆满，等持圆满，总持圆满，复以方便善巧之力自化其身如佛形象，从一世界去一世界，至无佛土，暂说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暂说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暂说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暂说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复以方便善巧之力为诸有情宣说法要，随意安置三乘法中，令永解脱生老病死，正无余依般涅盘界，或复拔济诸恶去苦，令天人中受诸妙乐。时天地士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其稀有，若能摄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具足摄受六种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则为具足摄受十八佛不共法，亦为具足摄受欲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儿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能摄受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具足摄受六种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则为具足摄受一切相智。复次乔使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摄受种种 宪法当来功德胜利，汝应谛听，极善作义，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天地是言，巍然大圣，愿时日为说，我等乐闻。佛告乔世家：若有种种外道族类，若诸欲界自在天魔，即彼眷属。若于暴恶增上慢者，欲与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起种种不扰一事，欲令远离危害厌背毁谤般若波罗蜜多，彼事起心速遭殃祸，自当甜灭不果所愿。何以故？乔世家，是菩萨摩诃萨长夜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为悭贪故，长夜斗争，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不施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破戒，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境界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嗔恨，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安忍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懈怠，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精进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散乱，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静虑波罗蜜多。若诸有情长夜愚痴，是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一切皆舍，方便令彼安住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流转生死，长夜恒为贪嗔痴等随眠缠垢扰乱其心，造作种种不扰一事，是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令彼断灭贪嗔痴等随眠缠垢，令其安住四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或令安住四念住、广说乃至八圣道之，或令安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或令安住欲留果乃至阿罗汉果，或令安住独觉菩提，或令安住菩萨实地，或令安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乔世家，如是名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诸菩萨摩诃萨摄受宪法功德胜利。乔世家，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与当来世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化无量众，随本所愿方便安利，令于三乘修学究竟，乃至证得无余涅槃。乔世家，如是名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诸菩萨摩诃萨摄受当来功德胜利。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 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留步，其地方所，若有恶魔及魔眷属，若有种种外道族类，若于暴恶增上慢者，赠记般若波罗蜜多，欲为障碍破坏隐没，方便竭泽凌辱畏惧，虽有此愿终不能成，彼因暂闻般若声故，众恶渐灭，功德渐生，后依三乘得尽苦集，或脱恶趣生人天中。乔使家，如有妙药，名曰墨奇，是药微是，能消中毒。如是妙药，随所在处，诸毒虫类不能逼近，有大毒蛇，畸形求食，遇见生类，欲遮啖之，其生不死。持驱妙药，蛇闻药气，寻便退走。何以故？乔使家，如是妙药具大威势，能益生命，服消中毒。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势，亦复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留步，诸恶魔等于此菩萨摩诃萨所欲为恶事，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力故，令彼恶事于其方所自当填灭，无所能为。何以故？乔使家，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力，能摧众恶，增善法故。乔使家，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摧众恶，增长诸善？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贪欲、嗔恚、愚痴、无明，乃至纯大苦蕴、障盖、随眠、缠垢、劫缚。若我见、有情见、不特切罗见、断见、常见、有见、无见，乃至种种诸恶见去，悭贪、破戒、愤恚、懈怠、散乱、愚痴、常想、乐想、我想、净想，基于一切贪嗔痴慢疑见行等，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色浊乃至识浊，能灭眼浊乃至意浊，能灭色浊乃至法浊，能灭眼识浊乃至意识浊，能灭眼处浊乃至意处浊，能灭眼处所生受浊乃至意处所生受浊，能灭不施波罗蜜多浊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浊，能灭内空浊乃至无性自性空浊，能灭思念住浊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浊，能灭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浊，能灭菩提涅槃浊。乔使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灭此等一切恶法，即能增长彼诸对治，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力，最尊最圣。不辞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留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常为三千大千世界四大王众天，即天地士、堪忍界主、大梵天王、净居天等、天、龙、药叉、阿素罗等，并与善神皆来拥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如法所求，无不满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亦当护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令恶减灭，善法增长。为令增长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亦令增长内空观，乃至无性自性空观，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亦令增长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亦令增长一切三摩地门，即一切陀罗尼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亦令增长一切智及道相智、一切相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言辞微素，闻皆敬受，称量谈说，语无谬乱，善知恩报，兼事善友，不为牵记、愤恨、负恼、谄诓、骄等之所隐蔽。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自能离断生命，也劝他离断生命，无导称扬离断生命法，欢喜赞叹离断生命者，乃至自能离邪见，也劝他离邪见，无导称扬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自能行布施波罗蜜多，也劝他行布施波罗蜜多，无导称扬行布施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布施波罗蜜多者，乃至自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亦劝他行般若波罗蜜多，无导称扬行般若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般若波罗蜜多者，自能行内空，也劝他行内空，无导称扬行内空法，欢喜赞叹行内空者，乃至自能行无性自性空，也劝他行无性自性空，无导称扬行无性自性空法，欢喜赞叹行无性自性空者，自能修一切三摩地门，也劝他修一切三摩地门，无导称扬修一切三摩地门法，欢喜赞叹修一切三摩地门者，自能修一切陀罗尼门，也劝他修一切陀罗尼门，无导称扬一切修陀罗尼门法，欢喜赞叹修一切陀罗尼门者，自能修四净律，也劝他修四净律，无导称扬修四净律法，欢喜赞叹修四净律者，自能修四无量，也劝他修四无量，无导称扬修四无量法，欢喜赞叹修四无量者，自能修四无色定，也劝他修四无色定，无导称扬修四无色定法，欢喜赞叹修四无色定者，自能修四念住，也劝他修四念住，无导称扬修四念住法，欢喜赞叹修四念住者，乃至自能修八圣道之，也劝他修八圣道之，无导称扬修八圣道之法，欢喜赞叹修八圣道之者， 只能修三解脱门，也劝他修三解脱门，无道成阳修三解脱门法，欢喜赞叹修三解脱门者，只能修八解脱，也劝他修八解脱，无道成阳修八解脱法，欢喜赞叹修八解脱者，只能顺逆入九次第定，也劝他顺逆入九次第定，无道成阳顺逆入九次第定法，欢喜赞叹顺逆入九次第定者，只能修佛实力，也劝他修佛实力，无道成阳修佛实力法，欢喜赞叹修佛实力者，乃至只能修十八佛不共法，亦劝他修十八佛不共法，无道成阳修十八佛不共法法，欢喜赞叹修十八佛不共法者，只能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劝他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道成阳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法，欢喜赞叹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者，只能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也劝他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道成阳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欢喜赞叹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者，调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作是念，我若不行布施波罗蜜多，当生贫贱家，尚无势力，何能成熟一切有情严净佛陀，况当能得一切智智？我若不护境界波罗蜜多，当生诸恶趣，尚不能得下贱人身，何能成熟一切有情严净佛陀，况当能得一切智智？我若不修安忍波罗蜜多，当诸根残缺，形貌丑陋，不具菩萨圆满色身，若得菩萨圆满色身行菩萨行，有情见者深生欢喜，信受所说，必获无上正等菩提。若不得此圆满色身，何能成熟一切有情严净佛陀，况当能得一切智智？我若懈怠不起精进波罗蜜多，尚不能得菩萨圣道，何能成熟一切有情严净佛陀，况当能得一切智智？我若心乱不入净律波罗蜜多，尚不能起菩萨圣定，何能成熟一切有情严净佛陀，况当能得一切智智？我若无智不学般若波罗蜜多，尚不能得方便善巧超二乘地，何能成熟一切有情严净佛陀，况当能得一切智智？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作是念，我不应随千贪势力，若随比例则我不施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破戒势力，若随比例则我境界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分会势力，若随比例则我安忍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懈怠势力，若随比例则我精进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心乱势力，若随比例则我净律波罗蜜多不得圆满，我不应随恶慧势力，若随比例则我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圆满，若我所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不圆满者，终不能得一切智智。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必获如是现法当来功德胜利。卷第427。